你好，我是龚云学。今天呢，我会带你把自底向上的语法分析，特别是 LR 算法讲清楚。到目前为止啊，我们所讨论的语法分析算法都是自顶向下的，与之对应的是自底向上的算法。比如本节课我们要探讨的是 LR 算法家族。LR 算法是一种自底向上的算法，它能够支持更多的语法，而且没有走递归的问题。它的第一个字母 L与 LL 算法的第一个 L 一样，代表着从左向右读入程序。第二个字母 R 呢，指的是 rightmost， 是最右推导的意思，也就是在使用产生式的时候是从右往左依次展开非中间符的。比如对于 AND 推导出 AND 加 MOW 这样一个产生式，是优先把 MOW 展开然后再是 AND。 在接下来的讲解过程中你会看到这个推导过程。我们知道自顶向下的算法是递归的做模式匹配，从而逐步的构造出 AST。 那么自底向上的算法是如何构造出 AST 的呢？答案是用移进归约的算法。本节课呢，我就带你通过移进归约的方法自底向上的构造 AST， 完成语法的解析。接下来我们先通过一个例子看看自底向上的语法分析的过程。我们选择自己熟悉的语法规则来解析2加3乘5这个表达式形成的 AST， 我放在文稿中了。来分步骤看一下解析的具体过程。第一步，我们看到第一个 token 是 int2， 我们把它作为 AST 的第一个节点，同时把它放到一个站里，这个站代表着正在处理的一些 AST 节点。把 token 移到这个站里的操作就叫做移进，也就是 shift。 第二步呢，是根据语法规则， int 是从 primary 推导出来的，那么它的上级节点肯定是 PRI，所以我们给它加了一个副节点 PRI， 同时也把站里的 int 替换成了 PRI。 这个过程是语法推导过的逆过程，叫做归约，也就是 reduce。 reduce 这个词你在学 MapReduce 的时候可能接触过，它相当于我们口语化的倒推。具体来讲，它是从工作区里倒着取出1到 n 个元素，根据某个产生式组合出上一级的非中间符，也就是 AST 的上级节点，然后再放进工作区。这个时候站里可能有非中间符，也可能有中间符，它仿佛是我们组装 AST 的一个工作区。竖线的右边呢，全都是 token， 也就是中间符，它们是等待处理的。第三步与第二步一样，因为 PRI 只能是由 MOW 推导出来的，产生式是 MOW 推导出 PRI， 所以我们又做了一次归约。第四步，我们根据 AND 推导到 MOW 这个产生式，将 MOW 归约成 AND。自此我们对第一个 token 做了三次归约，已经到头了。这里为什么做归约而不是停留在 mile 上移进加号是有原因的，因为没有一个产生式是 mile 后面跟加号的，而是 and 后面却可以跟加号。第五步移进加号，现在这里有两个元素了，分别是 and 和加号。第六步移进 int， 也就是数字3，这里现在有三个元素。第七到第八步 int 归约到 PRI，再归约到 MOW。 到目前为止我们做归约的方式都比较简单，就是对着站点的元素把它反向推导回去。第九步我们面临三个选择，这一步就有点难了。第一个选择是继续把 MOW 归约成 AND， 第二个选择是把 AND 加 MOW 归约成 AND。 这两个选择都是错误的，因为它们无法形成最终正确的 AST。 第三个选择也就是按照 MOW 推导出 MOW 乘 PRI 继续移进星号，而不是做归约，只有这样才能形成正确的 AST， 就像图中的虚线。第十步移进 int， 也就是数字5。第十一步 int 归约成 PRI。 第十二步 MOW 乘 PRI 归约成 MOW。 注意这里也有两个选择，比如把 PRI 继续归约成 MOW， 但它显然也是错误的选择。第十三步 AND 加 MOW 归约成 AND。至此我们就构建完成了一个正确的 AST， 并且站里也只剩下了一个元素，也就是根节点。整个语法解析过程实质是反向最右推导，也就是 reverse rightmost 的 derivation。 什么意思呢？如果把 AST 节点根据创建顺序编号，就是文稿中这张图呈现的样子，根节点编号最大是13，但这是归约的过程。如果是从根节点开始的推导过程，顺序恰好是反过来的，先是13号，再是右子节点12号，再是12号的右子节点11号，以此类推。 在语法解析的时候，我们是从底下反推回去，所以叫做反向的最有推导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讲， L2 算法中的 R 带有反向 reverse 和最右 rightmost 这两层含义。在最右推导的过程中，我加了下划线的部分，叫做一个句柄。句柄是一个产生式的右边部分，以及它在一个右句型中的位置。以最底下一行为例，这个句柄 int 是产生式 PRI 推导出 int 的右边部分，它的位置是句型 int 加 int 乘以 int 的第一个位置。简单来说，句柄就是说产生式是在这个位置上做推导的，如果需要做反向推导的话，也是从这个位置去做归约。针对这个简单的例子，我们可以用肉眼进行判断，找到正确的句柄，做出正确的选择。不过要把这种判断过程变成严密的算法，做到在每一步都采取正确的行动，知道该做移进还是做归约，做归约的话按照哪个产生式，这就是 LR 算法要解决的核心问题了。那么如何找到正确的句柄呢？我们要像侦探一样，根据手头掌握的信息反向推导出这个多步推导的路径，从而获得正确的句柄。我们依据的是左边站里的信息以及右边的 token 串。对于 LR0 算法来说，我们只依据左边的站就能找到正确的句柄。对于 LR1 算法来说，我们可以从右边预看一个 token。 我们的思路是根据语法规则复现这条推导路径。以第八步为例，我画的这张图是它的推导过程，橙色的路径是唯一能够到达第八步的路径。知道了正向推导的路径，自然知道接下来该做什么。在第八步，我们正确的选择是做移进。你会看到，为了在图中展示这个推导过程，我引入了一个新的概念，项目，也就是 item。 item 代表带有点符号的产生式，比如 PRI 推导到括号 and 可以产生四个 item， 点分别在不同的位置。点可以看作是前面示意图中的竖线，左边的看作已经在站里的部分，点右边呢看作是期待获得的部分。这张图呢其实是一个 NFA，利用这个 NFA， 我们表达了所有可能的推导步骤。每个 item 在接收到一个符号的时候，就迁移到下一个状态。比如 and 推导到点 and 加 mal， 在接收到一个 and 的时候，就迁移到 and 推导到 and 点加 mal。如果再接收到一个加号，就迁移到 and 推导到 and 加，然后是点，然后是 mal。从这个状态图的左上角，我们用一个辅助性的产生式 start 推导出 and 作为整个 NFA 的唯一入口。从这个入口出发，可以用这个 NFA 来匹配站里的内容。比如在第八步的时候，站以及右边的下一个 token 的状态我也呈现在文稿中了，其中竖线左边是站的内容。在 NFA 中，我们从 start 开始便利，基于站里的内容能找到图中橙色的多步推导路径。在这个迁移过程中导致转换的符号分别是 epsilon add 加 epsilon mal， 忽略其中的 epsilon 就是站里的内容。在 INFA 中，我们查找的 item 是 mal 推导到 mal 点乘 PRI， 这个时候点在 item 的中间，因此下一个操作只能是一个 shift 的操作，也就是把下一个 token 星号移进到这个站里。如果点在 item 的最后，则对应一个归约操作，比如在第12步，站里的内容是 and 加 mal， 这个时候的 item 是 and 推导出 and 加 mal 点。对点符号在最后面的 item， 我们已经没有办法继续向下迁移了，这个时候需要做一个归约操作，也就是到 and 推导出点 and 加 mal 这个状态。对于任何的 epsilon 转换，其逆向操作也是归约，比如图中从 and 推导出点 and 加 mal归约到 start 推导出点 add。 在做归约操作之前，我们仍然需要检查后面跟着的 token 是不是在 follow and 中。对于 and 来说，它的 follow 集合包括 dollar 加号又括号，如果是这些 token 那就做归约，否则就报编译错误。所以现在清楚了，我们能通过这个有限自动机跟踪计算出正确的推导过程。当然了，在第16讲里我提到每个 NFA 都可以转化成一个 DFA， 所以你可以直接在上面的 NFA 里去匹配，也可以把 NFA 转换成 DFA， 避免 NFA 的回溯现象，让算法效率更高。在转化完毕的 DFA 中，我同样标注了在第八步时的推导路径。 为了更清晰地理解 LR 算法的本质，我们基于这个 DFA 再把语法解析的过程推到一遍。第一步，移进一个 int， 从状态1迁移到 9，item 是 PII 推导到 int 点。第二步，根据 PII 推导到 int 做规约，从状态9回到状态1，因为现在站里有一个 PII 元素，所以又迁移进了状态8。第三步，根据 mal 推导到 PII 做规约，从状态8回到状态1，再根据站里的 mal 元素进入状态7。注意，在状态7的时候，下一步的走向有两个可能的方向，分别是 add 推导到 mal 点和 mal 推导到 mal 点乘以 PII 这两个 item 代表的方向。基于 add 推导到 mal 点会做规约，而基于 mal 推导到 mal 点乘 PII 会做移进，这就要看后面的 token 了。如果后面的 token 是星号，那其实要选择第二个方向，但现在后面是加号，意味着只能继续做规约。第四步，依据 add 推导出 mal 来做规约，从状态7回到状态1，再根据 add 元素进入状态2。第五步，移进加号，这对应状态图上的两次迁移，首先根据站里的第一个元素 add 从1迁移到2，然后再根据加从2到3。你看，通过移进这个加号，我们实际上知道了这个表达式顶部必然有一个 add 加 mal 的结构。从第六到第八步，移进 int 并一直规约到 mal， 状态变化是先从状态3到状态9，然后再回到状态3，然后再进到状态4。第九步，移进一个星号，根据站里的元素迁移路径是1到2到3到4到5。第十步，移进 int 进入状态9。第十一步，根据 PII 推导到 int 规约到 PII 再回到状态5，接着根据 PII 进入状态6。第十二步，根据 mal 推导到 mal 乘 PII 规约到 mal， 从而退回到状态4。第十三步，根据 add 推导出 add 加 mal 规约到 add， 从而退回到状态2。从状态2再根据 start 推导到 add 再规约一步，就变成了 start 回到状态1，解析完成。现在我们已经对整个算法的执行过程建立了直觉认知，如果想深入掌握 LR 算法，我建议你把这种推导过程多做几遍，自然会了然于胸。建立了直觉认知以后，接下来我们再把 LR 算法的类型和实现细节讨论一下。 LR 算法根据能力的强弱和实现的复杂程度可以分成多个级别，分别是 LR0 SLRK 即简单 LR LALRK 就是 Look Ahead LR和 LRK， 其中 K 表示要在 token 队列里预读 KIG token。 我来概要的讲解一下这四种类型的算法的特点，便于你选择和使用。 LR0 不需要预看右边的 token， 仅仅根据左边的站就能准确的进行反向推导。比如说在前面的 DFA 中的状态8，它只有一个 item， 就是 mal 推导到 PII 点。如果处在这个状态，那么接下来的操作只有一个选择，就是做规约。假设存在另外一个状态，它也只有一个 item， 其中点符号不再末尾，比如说 mal 推导到 mal 点乘以 PII， 那接下来能做的选择也只有一个，那就是移进，把下一个输入放到站里。但实际使用的语法规则很少有这么简单了，所以 LR0 的表达能力太弱，能处理的语法规则有限，不太有实用价值。比如在前面的例子中，如果我们不往下预读一个 token， 仅仅利用左边工作区的信息是判断不出下一步正确的动作的，也就是找不到正确的句别。比如在状态7中，我们可以做两个操作，对于第一个 item add 推导到 mal 点需要做一个规约操作，对于第二个 item mal 推导到 mal 点乘以 PII 实际上需要做一个移进操作。这里发生的冲突就叫做移进规约冲突， Shift Reduce Conflict， 意思是又可以做移进又可以做规约，到底做哪个呀？还有一种冲突是规约规约冲突， reduce conflict， 就是从一个状态中存在两个规约项可供选择，不知道该选哪个。对状态7来说，到底做哪个操作实际上取决于右边的 token。 SLR 也就是 Simple LR 算法就是在 LR0 的基础上做了增强，对于上面状态7中的规约，我们要加一个判断条件，右边下一个输入的 token 是不是在 and 的 follow 集合中，因为只有这样做规约才有意义。在这个例子中， and 的 follow 集合是加号右括号 dollar， 如果不在这个范围内，那么做规约肯定是不合法的， 因为 follow 集合的意思就是哪些 token 可以出现在某个非中介符的后面嘛。所以如果在状态7中下一个 token 是星号，它不在 and 的 follow 集合中，那么我们就只剩了一个可行的选择，那就是移进，这样就不存在两个选择，也不存在冲突。实际上就我们本讲所用的示例语法而言， SLR 就足够了，但是对另外一些更复杂的语法采用 SLR 仍然会有冲突产生，比如下面的语法。这个语法说的是关于左值和右值的情况，我们曾在语义分析的时候说过这个概念。在这个语法里，右值只能出现在复制符号的右边。在状态2，如果下一个输入是等号，那么做移进和归约都是可以的，因为等号在 R value 的 follow 集合中。那怎么样来处理这种冲突呢？其实我们发现仅仅根据 follow 集合来判断是否做归约还是有点太粗糙了，因为在上图状态2的情况下，即使是后面跟的是等号，我们仍然不能做归约，因为你一归约就成了一个右值，但它在等号的左边，显然是跟我们的语法定义冲突的，右值怎么能在等号左边呢？办法是把 follow 集合拆了，把它的每个成员都变成 item 的一部分，这样我们就能做更细致的判断。如下图所示，这样细化以后，我们发现在状态2中，只有下一个输入是 dollar 的时候才能做归约，这就是 LR1 算法的原理，它更加强大。但 LR1 算法也有一个缺点，就是 DFA 可能会很大。在语法分析阶段， DFA 的大小会随着语法规则的数量呈指数级上升，一个典型的语言的 DFA 状态可能达到上千个，这会使得语法分析的性能很差，从而也丧失了实用性。 LALRK 是基于这个缺点做的改进，它用了一些技巧能够让状态数量变得比较小，但处理能力没有太大的损失。 YAC 和 Bison 这两个工具就是基于 LALRE 算法的。本讲也提供了示例程序，能够用 LR 算法实现表达式的解析，你可以玩一玩，还可以看看 YAC 和 Bison 的源代码。以上就是本节课的全部内容了。今天呢，我们讲了自底向上的 LR 算法的原理，包括移进归约，如何寻找正确的句柄，如何基于 NFA 和 DFA 决定如何来做这个移进和归约。 LR 算法是公认的比较难学的一个算法，好在我们已经在前两讲中给它做了技术上的铺垫，包括 NFA 和 DFA、 First 和 Follow 集合。这节课我们重点在于建立直观理解，特别是如何依据站里的信息做正确的反推，这个直觉认知很重要。建立这个直觉的最好方法就是像本节课一样根据实例来画图推导，这样在你真正动手写算法的时候就胸有成竹了。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把前端技术中的关键算法都讲完了，不过我还是想强调一下，如果想真正掌握这些算法，必须动手实现一下才行，勤动手才是王道。接下来是思考时间。在讲自顶向下的算法时，我提到递归思维是重要的计算机科学思维方式，而自底向上的方法呢，也是另外一种重要的思维方式。那么请结合你的经验思考一下，在你的领域内是否有一些问题用自顶向上的方法能更好的解决呢？ LR 算法的移进归约思想能否在解决其他的自底向上的问题中发挥作用？欢迎在留言区分享你的经验和思考。最后感谢你的阅读，如果这篇文章让你有所收获，也欢迎你将它分享给更